有天就让小鱼关出去我把那关关脸那把那刀他就不不远你又看可是我冬天那五家关 小的翻了云，很好。 牛皋之词乃是你可畏，怎么连一个亲自全无叫起咱牛皋来了？我若是这样巴不得进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哎呀，真闯进了官营，他又来言，我又去也与。大摇大摆，官营的闯。 又待何方啊？ 这有何难？ 孤家留位。啊，刘将军， 上旨。 啊！未曾原因当面实罪， 岂敢？咱刘高来得鲁莽，浪之海寒， 岂敢？刘将军为何这样打扮？ 俺今前来奉了皇王的圣旨，元帅的将领前来下旨，故此嘛，哎，我就这么问走走我的。 此行今在何处？ 哎，这是吗？哎，此行在此，浪之请看。 大哥，这是一关。刘将军， 当值 回复你家元帅，就是公，就是不起，三日后在牛头山前会战，元帅待会。 哦，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元帅待会。 真是 好汉子，好汉子，我要告辞了， 送了。 郎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怎么是孤家的不是？ 想俺牛皋之词乃是可畏，我连杯水酒都未曾吃，难道是就是这样薄薄的回去不成？你也太难点了吧。 刘将军要饮酒， 吃上几杯又待何方？ 他相反的，按酒来。 哎呀呀呀，讨饶了，讨饶了。想俺刘高乃是心直口快之人，心中有话口内就要讲啊。 刘将军有话请讲。 我今日再次吃了你的酒，两军阵前可不定谁要谁的命啊。 我乃是各位旗帜。 哦，各位起居，好汉子，请 请。刘将军，再饮几杯。 又一口了，我要回营去了。 不送了， 告辞了。